叶修是在试探。和玉文州讨论过后，黄少天更加仔细地观察起君母校的举动。挑衅未能动摇霸图战队封号，他们保持着超高的耐心，于是叶修的动作也缓了下来。后退，君木校在后退，只是他的步调却恰恰好符合着霸图战队的节奏，这一点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看出来的，至少电视转播中的潘林和李一博只字未提这事儿，只是说叶修也开始谨慎行事。是谨慎行事，但谨慎行事的目的是什么呢？试探，他还在继续试探，之前是攻击性的试探，而这一次却是防御性的试探，他在试探霸图战队的节奏张力。这一次是玉文州给黄少天发来了消息，节奏张力这种名词普通玩家都只是一知半解，但职业选手级别一听却立即就心领神会了。所谓节奏张力，简单描述的话，大概就是指战队在攻防转换之间的节奏，要做到不平淡却又不夸张，这种恰到好处的程度是最佳的。此时叶修不住调整着自身的节奏，就是想以此来牵动霸图变换节奏，从而观察掌握他们的信息。这不是为了这一场比赛的胜利，而是为了这整轮系列赛的胜利。宇文州又一次发来消息说着，黄少天很轻松地理解了这一点，因为霸图在常规赛中一直轮换，直到赛季末段几位大将才开始齐齐上阵，但是谁都知道这也只是热身磨合，他们真正的能量都要积蓄到季后赛才去释放。这赛季的霸图到底准备成了什么样，不和他们亲自交锋是没有办法清晰掌握到的，所以叶修不惜孤身涉险，战术上来说风险很大，但从战略上来讲却又是着眼于远处的妥善之法。只是霸图会这么轻易地让他看个彻底吗？忽然霸图振兴两翼的两位枪系再一次猛然冲出，砰砰砰，枪花攒射，再次向君木校交叉火力。不过这一次叶修早有提防，两个角色窜出时他就已在急退。画面转播略一转，将星心埋伏在居住处这片的四个角色扫了一遍，距离星心设伏的地方已经不远了，叶修的君莫笑也正是朝着这方向退来。霸图战队会就这样踏入埋伏吗？没有，突然冲出的两个枪系只是火力将君莫笑逼退逼后，表示了一下对他的不欢迎，霸图并没有要穷追猛打的意思。于是当君莫笑已经退进伏击范围时，霸图的角色们却还不慌不忙地有着好一段距离呢。再然后韩文清、林静妍这两位的角色就是不上来，于是由张家乐和秦慕云进行远程攻击，霸图战队根本不入埋伏，却用远程攻击的角色一刻不停地攻击着君莫笑。君莫笑纵然也有远程攻击的手段，但火力哪里比得上两个正牌枪系的职业，对射明显射不过，只能再退，一退再退。霸图战队竟然是由远程职业前方开路，近战职业跟在后边保持策应，这违反常理的阵型结构却极适合眼下的情形。远程职业就算入了埋伏，总也不如近战职业入得那么深，君莫笑此时却已经退得很深了。居住区这块医术建房整片都是郁郁葱葱，很多建上树上的房屋更是被树叶遮盖，非常隐蔽，一看就是埋伏角色的好地方。于是在张新杰在频道里的一声示下后，就连张家乐和秦慕云都停止了对君莫笑的追击。 不加点血吗？ 张家乐如此在公共频道里问候着叶修。 不慌， 叶修淡淡回应，他这单枪匹马的，别看根本没和对方发生激烈的对攻冲突，但这一路退到这端血也掉了不少，只剩 47%， 连一半都没有了，都被打得半残了，霸图却依然能按捺着没有扑上来强杀，他们的耐心和毅力也着实可怕。张新杰的十步转走上前来，视角转动着， 就这样站在星星的埋伏圈外，不紧不慢地观察着这里的地形。 星星这下有些弄巧成拙了吧？ 解说潘林说。即使是团队战的地图，也大不到云深不知处的地步，让人这样站在一旁慢慢观察，很快也会看出这里地形应该提防的侧重点在哪里。而现在正在观察的偏偏就是战术大师张新杰，从不错漏任何细节的张新杰。石不转忽然一提手，朝着某一方向一指，另一端的百花缭乱立即也是一扬胳膊，一颗手雷飞出，朝着那方向飞去。轰！结果漂亮精准的弧线这才划出一半，手雷就突然在空中爆开，一场火雨纷纷扬扬地落下，百花缭乱扔出的是一个爆炎式手雷。 呵呵，不好意思啊。 这时公众频道里叶修发了条消息出去，林子里的那一端，君莫笑手中千机伞的伞尖正冒着烟呢，是他在那里一枪将这颗手雷直接打爆了。这时林静年的冷暗雷也突然一抬手，一个貌似酒瓶状的东西也朝着那方向飞了出去。 你们这是在考我呢？ 叶修很闲的还先来了个消息，而后就见君莫笑飞快的手一抬，千机伞再被端起，砰一声枪响，那飞出的瓶状物也是哗一声就被打碎，掉出的居然也是火焰，哗一下就浇到了地上，蔓延开去。 你们这是想引起森林火灾吗？这可有点难。 叶修又发消息。电视转播也真是特别配合选手们的交流，叶修这样说着，于是镜头就立即给了地上的火势一些特写。果然如叶修所说，这些技能攻击产生的火焰效果并不持久，最终都没有残留下什么火种。 不如学学黄少天，把这些树都砍了。 叶修又说道。 妈的妈的妈的， 场外黄少天看个比赛也中枪，狂暴手速给玉文州去消息，表示内心的愤慨。霸图却对叶修的调侃无动于衷，全队五人没有一个回应着。张新杰的石不转还在继续调整着视角，一边仔细观察着一切，一边在队内频道和其他人展开了沟通。这些叶修不知道，但观众却都看得到。大家不光能看到霸图频道里的讨论情况，更知道星星战队这边除叶修和君莫笑以外其他四人的藏身之处。霸图讨论的正是每一个角色藏身的可能性，通常来说是结合职业分析来看哪个位置更利于哪一个职业的发挥。星星四个角色四种职业，每一个都被分析出了几种可能性，观众一看全中，星星四位的藏身处确实都在霸图分析的可能性范围内。再然后就是从几种可能性中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排除可能性较小的，缩小范围。这一步是通过选手的技术风格来确定，选手风格也会决定着在什么样的位置和环境可以更充分地发挥其战斗力。于是又一半的可能性被排除，观众们再一看又是全中。可怕，太可怕了。比赛场面基本是静态的，别说战斗了，连移动都极少。电视转播干脆是将星星的四人的角色一人一个特写拼了个小四格，然后一边就是霸图战队的队内分析，当提及某一处时，镜头会立即给这一处来个特写。比赛转播看起来似乎成了给霸图战队频道聊天的配图，但就是这样却让观众们感到了阵阵寒意。霸图战队以无比清晰的逻辑将星星战队的埋伏给解读了出来，在根据选手风格进行完筛选后，又根据职业搭配、攻防配合、阵型运转等等方面再进一步进行筛选，最终四个角色的位置六种可能性，只有其中两个的位置无法完全确定，但能推导到这份上已经足以令人叹为观止了。 因为六种可能性中星心四个人角色的真实位置全在其中。伴随着霸图战队的推倒，客队观众席上的掌声是一浪一浪的，每逢分析正确时，那势必就是一个高潮。而除此以外，星心粉们的阵地呢，却都是一片死寂。星心的安排，星心的埋伏，就这样被对手站在面前一点一点波斯抽检地分析出来了，星心方面却一点动作都没有。是在比耐心吗？可对方并不是在和你们比较耐心呢，就在你们耐心的时候，对手已经将你们全盘看穿了呀。已被看破的埋伏就已经算不上是什么埋伏，霸图根据可能的埋伏阵势迅速决定了攻击方式。砰砰砰砰砰，枪响，再次是由两个枪系率先发动。布里就站在他们正前方的君莫笑，而是指着那看起来空无一人的林间发起了攻击。沐雨成风，霸图所发动攻击的目标赫然是沐雨成风所在的位置，没有打击团队赛中最重要的治疗角色，也没有打击星星队中首次在季后赛亮相、水平不怎么高端的新秀罗辑。霸图第一个锁定的目标居然是经验丰富的苏沐橙，拥有远距离攻击优势的枪炮师。这个有些不可思议的选择，所有的观众却都无比清楚缘由，因为他们看了霸图分析讨论的全过程。选沐雨成风作为第一个攻击点只有一个理由，沐雨成风的位置是他们判断过程中把握最大的，稳妥，杜绝失误，典型的张新杰风格。